顿时也就饮了。哎，这第二杯呢，敬咱们宝亲王，我的少主子。李卫起身为红利满斟了一杯，笑容可掬地说道：“咱们江浙两省最先实行了养廉银制度，又最先丈量了地土，最先摊丁入亩。皇上表彰我是模范总督，其实啊，我肚子里多少下水，诸位心里也都清爽。王爷在北京替我李卫担待了多少，我清楚。纪山、老范、老毛也是清楚的。我们王爷虽说年轻，处事律事那种细密周详，待人接物那种仁德厚道，不身在其中你想也想不到。这次王爷奉亲命巡视咱们这块，哈哈，世事高屋啊，那个啊啊，这个啊，原主啊啊，耳提命令，是吧？我们顺顺当当就把差事给办起来了。你们几曾见过四爷这样的金枝玉叶，赤了脚，接风沐雨，巡视黄河堤呀？哎，驾小船测量漕运淤泥，又有几个人和饥民拉叙家常？问长问短的，到舍州棚里亲自巡视赈灾，啊，嗨，苏杭天堂近在一尺之远，我们四爷也没有去领略过，哎，所以呀，四爷是咱们大清雍正朝的大梁大柱，也是我们的歇梁大树啊，啊，是不是？哎，来，为四爷祝福安康，顺风返京，我们干了。红利听李卫连篇累牍夸奖自己，虽不无马屁上嫌疑，又说的至诚天衣无缝，听他几个成语说的不地道，肚子里暗笑，举着杯说：“哈哈，小王何德何能啊，这都仰仗皇阿玛宏图远虑，辅以诸君精白忠诚实心治世啊，两江这才能治得好。李卫是大模范，诸君呢，是小模范，大家都辛苦了，我们共勉就是。”说罢和众人举杯一饮而尽。李卫笑嘻嘻的被红利和同桌的范时杰、毛孝先和陪坐的刘统军一一又斟上。啊，两江天下财富众地，我来这里避辞，皇上治主再三呐，新政推行要稳，我看我们是没辜负了皇上，又稳又快，所以不才才得了个模范的彩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条好汉三个帮，全亏了两省大小700多官帮衬着我这个大字不识的总督，所以呢，这第三杯酒我独自饮了，以敬效尤。众人听了哄堂大笑。李卫喝了酒问范直杰：“哎，怎么着，我说错了吗？”范直杰笑得打跌，呛着嗓子咳嗽：“我说应该说以示敬心，以警效尤，那是刑法布告上的话，意思是不许别人照样做，就连你老兄说的高屋原主，耳提命令，接风沐雨，老范也不敢恭维呀。”李卫红了脸：“我们师爷写的稿子我背的不好，不过我的意思十分明白，总而言之，娘西皮的，你们这些小狗和我们这几只大狗在皇上和四爷跟前怪露脸的，共举一杯，来干了。” 他有了酒了，立刻这本相毕露。弘历在南京平时见他，虽也有调侃，从不见他如此放浪形骸，把自己和下属同指为狗。因悄声问尹继善：“我说，李右阶爱骂人，皇上跟我说过，他粗率，平日也有这样子吗？”他在主子跟前不敢放肆，今儿啊是吃了酒，这些官平日都早被他骂皮了。他还有一条，越是喜爱哪个官越骂得凶。给四爷说个笑话吧。前头那个中军官呐，原来呀在千押房当差，我来见右介，他说告诉忠诚一句话，我要升官了。我就问呢，哎，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呀，昨儿个制台骂我滚了。嘿，果不其然，隔了两日，他的中军五品五职的牌子就挂了出来了。弘历听得忍俊不禁，但他是个体尊金贵的人，什么都讲究规矩分寸的，因俯下身子装着剪扇子偷笑了好一阵子，才又坐直了。李卫忙过来劝酒，又大声说：“我说，四爷再过五六天就要走了，除了方才劝的三杯酒，奴才还有两件宝要谢。”弘历心里咯噔一下，脸上已经没了笑容了。什么宝啊？李卫知道他心思。哎呀，四爷放心，不是金银珠宝，也不是奇珍异丸，松江、常州、镇江三府去年秋天大丰收，申民自愿勒输精米100万担，粮虽不算多，是子民全权敬天尊地的心意。我派人去这三府查看，府库一仓都很充实，藩库银帐两府却是百姓的中枢。我想啊，这应该算一宝的，请王爷代奏贡献。弘历听着脸上已经泛出了红光了，大为高兴。啊，三个府的知府，你写个宝奏片子，勒输1000担的业主农户开列名单，这事儿我就做得主，给他们九品顶戴，以示荣宠。弘历话一出口，立刻引起官员们一片的啧啧称颂声啊。他先是一阵得意，抖得又觉不妥，此时也不及思量了，笑着问道：“你的第二件宝呢？”李卫精神抖擞，容光焕发，此刻一点也不像个沉疴在身的人。哎，苏北这地方爷爷去过几次，高家堰以东啊，到清江口黄运交汇地带，过了几次大水，已经分不出哪是主河道哪是支流了。四爷为此焦虑，请户部调拨了100万两银子修治黄河，清理漕运淤塞，这是四爷心头一块病。全省推行官绅一体当差，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不要朝廷费心。从秋季枯水开始，各沿黄河府县分段治理。萧家渡以东，吕堤已经完全合拢，菜花郡一过，黄水冲刷，立刻就能归复旧道。我算了算，可以淤出荒田70万顷，四爷，那时候您就瞧李卫垦荒吧。好，弘历大为兴奋，好好好，这真正又是一宝啊！别说淤荒造田呢，仅就河堤合拢一下，也会高兴的雍正睡不着觉的。他杯子一举，来，诸君共饮，不干者罚酒3杯。说着站起身来， 所有的人都立起身来，举杯过鼎，一片清脆的嘎玉相撞之声，杯底都翻亮过来相验。李卫带众人都坐下，脸上似笑不笑，徐步下了工座，踱至靠西南角一桌前站定。 不过我叫花子的酒也不是好吃的。 红利不知道他捣的什么鬼，诧异的看了尹继善一眼，尹继善忙凑到他耳旁：“ 李公要处置人了。” 红利细看的时候，果见一桌桌官员呆坐如木鸡，忐忑不安的等待着这位总督发作。许久，李卫才长透了一口气，挪到一张桌前，对一位中年的官员笑道：“ 陈士官，你是前年委的札，任太仓直隶州令的吧？” 红利打量那陈士官，只见他三十五六岁的年纪，戴着砗磲顶戴，八蟒五爪袍外套着露丝补服，方方的国字脸，一双不大的眼睛眨巴着，漆黑八字思须下，下须微微翘起，透着精明和倔强。红利一见便起好感，却见陈士官从容起身答道：“大人记得不错，有什么训诲请示下。”“ 哪里，我敬重你的才学，康熙五十一年才二十岁的人就中了进士，你选的墨卷我书房里有，还有你的梅院诗抄，虽说不大懂的，听人说都是一等一的佳作。” 卑职拗成大人金奖，那都是雕虫小技儿。 客气了，你人品也好，没有伸手贪墨，也没听说你那里有冤案。我去太仓，那里的人都说你是好人。你别小看了这个考语，这年头官场里能让人说是好人的也是难得的。你修的那个太仓书院，我看比嵩山书院还要强些，走到你衙门里听不见板子和算盘声，琴声、棋声、吟诗声倒是有的。读书人都说你是贤令，照我看你是个雅官。 陈士官淡淡一笑：“不贪是本分，修书院是昌明圣学，也是读书人的本分。我按本性做官为人，别人说我什么也不大留心。”“ 哼，我不明白。” 李卫倏然的勃然变色：“ 江南省七十二州县，还有浙江五十多个州县，都已经实行官绅一体纳粮，偏偏你就顶着，你凭的什么？你那里不归我管，或者是你蔑视我李卫，或者还有什么别的缘故吗？”哎， 满屋里人听他夸奖陈士官，原是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不料李卫突然翻脸，连珠炮去质问起他，声色俱厉，丝毫不留情面，不禁都大吃了一惊啊。陈士官同桌的几个官员感同身受，都木的出了一身冷汗。陈士官像是突然挨了一闷棍子，身子踉跄了一下，脸色变得青中透黄，但他很快就镇静下来，向李卫一拱手：“知台大人，你言重了，太仓地方官绅与佃户历来不和，我前任里每年都有八月十五夺佃或逼死佃户的，或者杀戮东家业主的。去年秋天，河南官绅一体纳粮当差的情形传到我们那里，刁佃抗租、持械威逼业主的案子 出了十几起。志太，业主是朝廷为政根基呀，王道治化，随安地方，平日靠的就是他们。他们为佃户胁迫，本来就一肚皮子无名火，我们再挤他们和佃户一处的出差纳粮，斯文扫地，身患气短呐、不是助长了痞恶顽钝刁民抗上犯尊，就是逼得绅士与刁民同流合污啊！一遇水旱欠收，那祸就不可测了。李大人，我是很敬佩您为人的，也服气您做事干练，只不知为什么我冒犯了您。今日当着王爷和上下文武，又是您的家宴，为什么无端的给我难堪呢？他说着已经是满面泪光，哽咽着继续说，我为自己难过，更为你难过，我还为太仓百姓担忧啊。李卫起先脸上还带着讥讽的冷笑，渐渐沉静，变得越来越苍白，最后竟是呆若木鸡，直死盯着面前这个陈世官，头目眩晕，雷击了一样僵立不动。满庭文武平息吞声，像古庙一样沉寂。半晌，李卫叹息了一声，忽然对陈世官一个长揖到地，低着头不肯抬起来。是李卫处事左了，我当众给你赔礼道歉。大人，这如何当得起？我终究不读书的过。你当得起，你不原谅我，我拜到席中。陈世官泪如泉涌啊，双手搀起李卫的身躯。既如此说，我免从献命就是。我也有不是，早已经瞧出大人不满了，应该早些把话说透。读书人性傲，弄到这步田地，不全怪大人。何况您统管两省军民二政，又负责稽查天下匪盗，偶有不留心处，岂能以瑕掩瑜？好，好啊，两个都是国家的瑰宝。红利由诧异而好奇而又震惊，至此又感动又欣慰，起身一手执壶一手执杯下来，满面春风地说道，好啊，一个折节下士，一个寻礼不备，好，我来和你们共饮一杯河西酒。说着为二人各倾一杯，自己也斟满了，三杯酒琥珀似的晃晃一碰，已是各自干了。李卫已是恢复了常态，嘻嘻的一笑，竟上去拍拍陈世官肩头，操了一口安徽话说道，娘西皮的，李卫小瞧了读书人了，你大有出息，贼娘好好的搞啊。众人不禁轰然鼓掌大笑。李卫笑着说，雍正二年李福参我一本，说我不读书不学无术，而且唯只看戏，我回奏万岁，不读书是有的，看戏是因为不读书又想懂史，所以呢天下督府不许演堂会看戏，唯独我是奉旨观剧。今儿呢是我家宴，借官家一席之地，叫戏子来唱一卷。他顺手扯了陈世官往上席走，连声地说，开戏开戏，哎，你来和我坐一处说话。须臾两厢声簧齐奏，管弦应和，六个妙龄女子，一色的汉装，

恍惚地问道：“你们挤眉弄眼的是怎么回事啊？”毛孝先笑道：“这是李大人的情孽，先头啊选戏班子，有个叫窦官的小生，很投志台的缘，就收了房里做丫头。那丫头啊，也很倾慕大人的，可惜嫂夫人风流棒喝，胭脂虎啸厉害，到如今连个名目都没有。这事儿可不是四爷一句话说了就算了吗？啊？”红丽笑了：“哈哈哈哈，翠儿还是个醋坛子啊！不要紧，回头我去给你告这个情。”李卫不好意思的看了看一脸正色的刘统军：“ 哎呀，他们不知情，翠儿倒也不是嫉妒。一来呢，圣上当年有话，李卫不许讨小；二来我身子骨也不好，就放一边了。” 几个人说笑絮语间已经换了散曲儿。这地是无语脉脉春海棠，这地是杏花妖桃云中藏，销魂处翠华裹红妆，帘钩凤窠俏笑迎人，恰便似软玉素王强，兰腹西施寄温香，怎得红娘抱纱窗，则俺这立功心封侯志英雄泪，都化了一把情长。此时歌曲婉转，轻音袅袅，座中客诚然半醉，击节细铃，直令人心飞神跃，飘渺欲仙。红丽不禁大为赞叹：“啊，今儿真个耳目一新呐、我在安庆听的徽调，在江南听着散曲和昆调，堪称三绝呀。北边那些野台子道情比起来简直不堪入耳，且这词儿也编得甚好。”他随口一句话，却搔着了尹继善的痒处，一边说：“这是袁子才的大作。”一边将椅子向红丽这边靠了靠，便大讲起南北曲的异同，什么声气韵形格位，那是滔滔不绝。李卫插坐在他们中间，既不懂也无兴趣，见红丽侧耳凝神听得专注，便索性起身告了声方便，便悄悄地出来。因见给自己伺候文稿奏读的师爷廖湘雨坐在门旁一桌吃酒，递了个眼色，便独自出来。廖湘雨会意，向众人一点头，跟着李卫下街到天井里。东梦，有事儿啊？李卫的身影在暗中背对着光，看不清什么脸色，声音低沉混重：“你不要吃酒了，到前院点起我的亲兵，立刻动手，把妙香楼包围了，男女贼犯一个不得漏网。哦，还有个畅心楼，你知道不知道啊？”“畅心楼和妙香楼只隔一条路，大人。甘凤池他们一伙的人一共八个人，眼线说端午会齐，然后一道去山东比武，现在只到了四个，铁罗汉、吕四娘、妙手空空、一剑道都还没有来呢，就是这四个现在也难说就在妙香楼，一惊动再想遇这个机会可就难了。”“啃奶奶的，顾不了许多了，只好打草惊蛇，护得四爷平安回去就成。”廖湘雨惊的身上一颤：“ 吓死眼盯着李卫不吱声。李卫咬着牙说道，这里头有个分别，妙香楼要连窝端，一个不许漏网，畅心楼要网开一面，一个也不许拿。因见廖湘雨一脸茫然，如坠无里雾中。李卫一笑，哼哼，你甭问，知道的多了还不如不知道，就这样办。 是， 回来。我跟你说，完差回来就在我的牵押房给河南田志台写一封信，请他知会直隶李福志台，说四爷密道回京，江苏安徽境里的安全我负全责，在他二人境里我只负半责，话要说透又不透，软里又带硬，这要看你老先生的本事了。看着廖湘雨匆匆出去，李卫反身回到大堂，已经是换了笑脸，一进门便说， 哈哈哈哈，四爷赏识咱们南京的曲儿，几个戏子很给我李卫露脸呐，每人赏识两银子，来呀来呀，诸位请酒，有什么好的再唱几个大家听。 隔了一日，红利便悄悄地启程了。他办了个茶商，刘统军一身的账房先生打扮，雇了十几头走鱼，两乘驼轿，二十几个挑夫挑着茶叶，走骡则驮着红利给雍正和皇后带的药物和珍玩瓷器，还有尹继善给母亲的寿礼。温家的和嫣红莺莺仆女分成了驼轿，红利自己却是骑马，办了走镖的邢家四兄弟，腰悬宝刀，臂挽硬弓，也都骑马护送。竟由滁县、应远、怀远、蒙城、涡阳、亳州取道穿越安徽，一路小型夜宿，直入河南境地。那邢家兄弟，既辱于妙手空空，又受李卫言辞制主制托，半点不敢懈怠，一路之上轮班在驼车上休刊，每日十二个时辰不离寸步的左右卫护着红利，连走了七八天居然平安无事。待至这城，早就奉田文静命守候在陆仪的河南总督衙门亲兵大队人马赶上来护送，邢建业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心。此时由总督衙中军护送，再也微服不成了，红利也就索性坐进了特意为他准备的鹅黄曲柄大轿，浩浩荡荡日行一道，夜宿一晚，直趋开封。又走了三四天才到汴京，田文静早已得报了，率开封城文武直营出十里处，在接官亭设酒为红利洗尘，恭送入相国寺旁的驿馆里，一应安排周详也不必细数。第二日早饭后，田文静来拜，一落座红利便说，哎呀，你太费周章了，我走的大官道，太平世界一马平川，又随了这么多的人，还怕贼劫了我不成？走的时候我是单枪匹马，再不招惹你们这些地方官了，你就那么听李卫蛇蛇歇歇的老婆子嘴。田文静越发瘦得可怜了，连肩背看去都有些抠搂了，坐在那里时而也要一手按着胸口，呼吸时嘴唇微微吸合，似乎不胜其力。他干咳了两声，以中一躬身说道， 倒是接到李卫一封信，不过奴才迎驾是奉旨行事，不为听李卫的话，他说的都是笑话，过我河南境凭什么他还负半责呀， 我一根结草的责也不叫他负。四爷要信得过，我直送您回北京，连礼服我也不叫他负责。红丽听罢一笑，用碗盖慢条斯理地拨着茯茶。河南治安，皇上屡有表彰，我是很放心的。我关心的是两条，一是新政弄得如何，二是百姓平常能不能安居乐业呀。田文静早已经准备好了汇报，因将新政的情形大致说了，接着又说：火耗归公之后，我连参三名知府，官场震动，如今贪墨的我敢说没有，河南地土已经全部丈量，富豪人家隐匿土地少缴漏缴钱粮的我也敢说没有，各衙门整饬吏治，从我总督衙门开头，我开革了五六个师爷，又查出20几个亲兵有官说官司人命的事儿，多都放了刘沛，还请王命在辕门斩了7个，下头也都照此清理，因此蓄力官说案子官司的我不敢说没有，但如此峻法严刑，敢以身试法的不多了。新政说到归根儿，就是治贪官污吏，苏养民生。四爷，文经深受皇上隆吉之恩，是不敢稍有懈怠的。红丽点了点头。好啊，你受多了，不要管外头有什么闲话，皇上知道你，我们也知道你。田文静心头一热，眼泪立刻涌上眼眶，但他是个深沉人，只做迷了眼，用手绢掩饰着揉揉，沙哑着嗓子又说：我这心哪，只有皇上最知道，拼着我这把老骨头报了这恩就是，顾不得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我了。红丽笑了：哈哈，这又何必伤感呢，虽说皇上有旨叫来查看，其实啊他心里有数，我们也都清亮着呢，社稷公器也，帝王不得为私，有人告状查看一下，不就更显得你真正无私了吗？我知道你心里的话，怕我拿河南和江南比，说你不如李卫，你一点也不必存这个念头，以为李卫原是皇上龙潜时的旧人，心里偏下，嗨，他的长处短处我们不掩不护，和你是一样的。戴铎你知道吧，到福建当过道台，是雍和宫出去最早的门人，只为借了库银还顶撞查账的人，一到诏狱打发黑龙江去了。李卫的事大处着眼，不拘细物，这是他的长处，你认真是你的长处，取长而补短，自然政通人和了。二人正说话呢，刘统勋挑帘进来：河南布政使阿山布武，按察使柯英，学政张兴仁在外头，还有钦差查案的于宏图侍御也来拜见王爷。 哦，都叫进来吧。 红丽略顿了一顿，又对田文静笑道： 你写的垦荒折子我已经拜读了，这事儿啊却不能操之过急。李卫这几年就没有垦荒，如今诸事就绪，他又出新招，围滩造田，发卖出去值上千万两银子呢。 您将李卫席前献宝的事儿说了，见刘统勋已经引着四名官员进来，都在天井院里跪礼大行，便大声的笑着： 哈哈哈哈，免礼免礼，都进来坐着说话。 阿山布罗、柯英 张兴仁和于同图鱼贯而入，在靠门边的长条凳上斜牵着身子坐下，早有义吏们捧茶献上。红丽向他们含笑的点点头，我刚从江南过来，河南情形不熟，义光先来谈了谈。我晓得你们有些芥蒂，这是常事嘛，布政使按察使不但要听省里的，还要应酬中央各部，都有自己的难处。我不是打劫子，是来解扣子的。不过今儿啊，你们不许在我这儿吵闹，不然我就轰你们出去。他这一说，屋里别扭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了不少。红丽又向于宏图笑道，你就是于宏图。好啊，万马齐喑之中敢做长嘶一鸣，你算一条好汉呐。于宏图激动的脸一红，欠身一礼，这是四爷的抬爱，宏图不敢当啊。田文静见他们寒暄已过，接着自己的思路说道，河南与江南比不得，李卫是长袖善舞，多才善鼓啊，这里的沙荒比江南凶得多，黄河里裹泥带沙，沙重土轻，一样的绝溃，这边留下的是沙滩，那边淤出的是良田，粮食单产也没法比。四爷说李卫的吕堤已经合拢，您不妨看看从洛阳到太康这几百里河道，都是大条石包面的堤，一乡一里都有专人管。我也知道这耗力耗钱，为百年计，河南这一代人要多吃些苦。人说我田文静心狠，也真顾不得了。红丽斜靠在椅子上，只是听不言语。于宏图在内务府多少年了，眼见着红丽幼时天天到玉庆宫听讲，却从没有机会接近。见红丽尚带着稚气的脸庞上，目光却已经变得深沉凝重，不禁暗自的思忖，三爷比他大着七岁，怎么就没他这份尊严呢？田文静不胜感慨，哎，垦荒的折子，四爷想必也过目了，文静却有施政之处，应该按区划布置停的，该垦的地方加紧督促，不该垦的地方想办法加壮地力，把单产提上去。有些蓄力在下边借垦荒敲拨百姓，赶着农民外流，我也有失察之罪。红丽早就见过几个人的奏折了，垦荒填报亩数，报户部，田文静为显示政绩，不甘人后，督促多垦多报是实情。见阿山布罗吸动着嘴唇想说话，知道这位满洲哈喇一开口必定要说难听的话，因就笑着说，为政难呐，这个不用说的，你也不要一个劲儿自责。我看呐，已经垦出来的想办法加增地土肥力稳住，有的确实维持不下去的，就退荒了的，把现有的地种好，外地农民回来要好生安置，政府补贴些农具修理钱，调拨种子粮无息发给他们，劳役太重人就外流，也不单是饿。红丽知道这几个人互结互告，心口都不一致，他来河南专为雍正再三密谕，协调河南三司衙门一德一心， 不要闹纷争，只想私地里一个一个谈心化解完事儿，不料这几句批评带勉励的话却鼓起了阿山布罗的勇气，轻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 四爷这话实在是见透了，我们这边报垦荒开了多少地，又是安置了多少人，朝廷户部表彰准备着加征钱粮，那边四川湖广安徽江南各省叫苦连天，告我们以邻为壑，邀功取媚。 他话音一落，柯英立刻趁火添柴。 是啊，信阳罗汉英家老爷子是跟圣祖三次亲征准噶尔的，一个世家又封着伯爵，只留下少夫人和两个孩子，白把请地，原是好好的安分日子，好嘛，幼粮土地官身一体当差，县里来了一群鸟鳖杂鱼，在府里又吃又住，盘账账粮，佃户们趁火打劫，赖账的赖账，抗电的抗电，没半个月就家破人散了。罗夫人带着两个孩子离府出走，路上又遭了劫，竟然讨饭到江西，寻着罗老将军的把兄弟杨云鹏一场抱头大哭。杨云鹏做过江西将军，出了3万两银子安置了他们母子。嘿，这事儿惊动了礼部，连下文书叫藩司去接人回狱。哼，几次都挡回来了，罗夫人立誓永不回河南。 田文静冷笑了，哼，那是黄振国的德政，要算在我头上了。你们不是割头换命的朋友吗？他没告诉你罗家怎么败的吗？ 张兴仁原来木坐着，打定了主意，不问不开口的， 至此也忍不住了。这件事没完，四爷必定知道邓州裴小义家裴王氏自尽一案。本来对官身一体纳粮当差，世子们已经群情汹汹，两个案子不吃火上浇油啊！今年乡试近在眼前，已经有人酝酿着罢考了。 田文静一直忍着，不肯在红利面前发作，红着脸憋着气，已经是呼吸不匀。听到这里，不禁气得五官错位，狞笑着：“ 哼，谁敢暗地里串联罢考？这事儿就着落在老兄身上，查出为首的立刻除名。”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